谁的笑飞过了天涯海角，挂眉梢，牧笛下微风声高歌，一曲多寂寥。月夜灯火阑珊，浊酒一壶，醉倒在墙角，再回眸盼来身相邀，梦回当时年少，怕旧时相依，会肆意吵闹太喧嚣。你离开的不调不急不重刚刚好，缓缓在我心头筑起一座半世的监牢。记忆